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这次他们走入了原著剧情，被山鬼擒获丢入了天坑内。池小池尝试调运体内灵力，发现未被锁闭。他的时钟剑、文玉京的伞以及燕京华的佩剑都没被收取。正如燕京华所掌握的讯息，约在距离几人头顶三尺处，山鬼埋设下了三叠太极阵。所谓太极阵，讲究借力打力，有以一力化千境之象。在阵中，精纯的灵力被切割成丝流，以八卦阵型运转不休。此阵于常人无害，就算碰触到也不会伤及性命。至于修道之人，只要不擅动灵力，也不会出太大问题。置身此阵中，如果对着空气黑的打出一拳，极容易会出现一掌推出后，掌力被阵法化消轮转，最终狠狠地呼上自己后脑勺的尴尬局面。这八卦阵呢，就是为了阻止修道之人御剑逃离天坑所设。至于普通人，世上可能存在能够徒手攀登上百丈悬崖的普通人，但绝不多见。燕京华提供的信息还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因为在场诸人刨除燕京华外，两个读过原著，另外一个知道燕京华读过的原著，所以在他深诚地装了个逼后，除了叶继明维持着自己弱智书生人设，往段书觉身侧贴了贴，求教什么是太极阵外，其余两人都是一脸平静。大致弄清了眼前状况后，叶继明好奇道： 你们懂得真多。 我们是修道之人，自然对风水五行有些了解。 池小池转进如风，随剧情需要快速调整自己的角色。他挑明了三人的身份，简单告知了叶继明他们此行的来意后，便指向燕京华道： 这是我师兄燕京华，最是通晓五行之术。 叶继明点一点头，转向他满眼钦佩道： 原来是仙人啊，哎，失敬失敬，小生拜佛。 燕京华被捧得有些飘飘然，只当段书觉是在和叶继明合力抬高自己，替他在文玉京面前长脸。能在这个穿越者面前被一个主角、一个第一配角亲口吹捧，图个一时爽快，想想也不坏。谁想叶继明话锋一转，诚心诚意地发问： 这可着实奇怪啊，山鬼捉了我们来，却不杀不伤，只是囚禁起来，燕仙人，这是为何呀？ 燕京华僵住了。 日你妈黑，书里没写。 鲛人仙君连载到这里时被喷得不轻，作者砍了大纲，很多铺设的暗线未及收回，就直接扔在了那里。山鬼抓人的理由被简化成了想要修炼丹经，山鬼与段书觉结交的理由变成了对段书觉高尚人格和绝对武力的敬服，就连破阵都改用了感官更爽快的暴力拆迁法。两大宿敌的牢中会面虽然稍显儿戏，但后面的那场剑斗还是不错的，甚至直接压过了山鬼的存在感。草率是草率了点儿，但不得不说，鲛人仙君的确是借靠着这波莽夫操作挽回了一部分读者的订阅。大家纷纷表示，耍心眼儿看着多没意思呀，别比比，直接干才是真男人。燕京华也是持如此观点的，但是作为读者，他能对作者指手画脚，作为故事中的人，他却没了能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上帝视角。一切情节发展都必须按照逻辑来， 面对叶继明的提问，他支吾半晌说， 大概是想养起来慢慢吃吧，跟圈养羊是一个道理。 叶继明歪歪头，继续提出质疑， 可他为何连燕仙人你们的剑都不拿走啊？ 何止是剑呢，连灵力都没有封掉，谁会在圈羊的时候还给羊留一把能挖地道逃跑的锹？燕京华有些局促了， 或许是忘记拿走了。 叶继明啊了一声，意味深长道， 那他可当真是粗心大意了。 燕京华咬一咬牙，他弄明白了，叶继明性情狭促，一口一个燕仙人不过是故意逗弄自己罢了，但他为何偏生要在文玉京面前行刁难之事呢？他甚至有些恼那远在天边的鲛人仙君的作者，为何不把这段故事的逻辑补全，颠三倒四的弄得自己现在毫不狼狈。燕京华只希望叶继明识相些，不要再问了，见好就收。很显然叶继明并不识相，他抛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燕仙人，你既精通阵法，可否带我们出去啊？ 燕京华现在深刻体会到了装逼装到整段垮掉的感觉，一眼识出阵法却不会破，这和一眼看出数学题是什么题型却除了一个龙飞凤舞的解字之外一个字都憋不出来毫无卵用。还是池小池轻咳一声，适时的出来打了圆场， 明兄莫要为难师兄了。 叶继明偏头，在燕京华看不见的地方翻了个白眼。燕京华讪讪笑了笑，发现也没人理会他，更觉如芒在背。现在的他完全就是他看过那些书中的配角待遇，还是那种不懂装懂，最后被主角教做人的路人甲，连性命都不配拥有。燕京华被憋得不上不下，七欲吐血时，池小池转头问文玉京， 师父，我们能出去吗？ 文玉京抬头，在他眼中纵横交错的太极阵和其间埋设的灵力网，构成了一道道立体模型中的函数方程。他沉吟片刻说， 不难。 闻言燕京华暗骂， 装什么逼呀，不就是提前拿了剧本再拿金手指糊弄人吗？ 可他一时金手指欠费，无法动用主角光环经验四座，教他做人只能被迫闭嘴，暗暗生气。池小池可不管燕京华在想什么，这种人跟他在第三个世界里遇到的娄思凡同属一脉，都属于自我感觉极度良好的。娄思凡酷爱把自己包装成圣人君子，以受人追捧为乐，燕京华呢则是死要面子，自命不凡，目标明确，小聪明也多，却又沉不住气，比娄思凡还更少了三分能力和七分情面。对于这种人，直接不留情面的踩上几脚，他就能在脑内展开异常丰富的脑补，自己就能把自己气个半死。他对此人脑内自产自销的垃圾情绪兴趣不高，仰头望着从天空上方透下的一线日光，若有所思。061问他， 发现什么了吗？ 不多，但也不少。 说话间，池小池把手指压在了唇边。 嘘。 其余人也齐齐静声。他们都是有修为的人，听力自是不能与凡人相提并论。他们都听到天空上面有脚步声传来。不多时，一张人脸出现在天坑上方的边缘处。那张脸仅仅是一闪，便在坑边消失。但大家凭借目力都认了出来，那是方才在道旁倒茶款待并劝他们下山的女子。叶继明讶然。 喂。 但倒茶女只是看了他们一眼，便踏着乱石又走远了。熟读《西游记》，对倒茶女身份早就心生怀疑的燕京华，立刻给出了斩钉截铁的结论。 是他，他就是山鬼。